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住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嗱，頭先我哋講過咧，就係而家已經進入係一個所謂資訊科技作戰嘅年代，喺選舉裏邊已經唔係再係即係傳統嘅動員模式，而對方即係共產黨嘅即係選舉機器啊，可以咁講。九十年代泛民係領先嘅，點解咧？因為八五年嘅區議會選舉之後咧，泛民即係由馮檢基嗰代、李永達啊、吳明鑫嗰代人咧，就發展出一套嘅社區動員模式，即係而家我哋今日用緊嗰啲啊，洗樓啊、擺街站，其實由1985年發展出嚟嘅，即係你唔做嗰啲啊， 唔係有做有做，做得唔好。 1985年發展出嚟嘅， 係 好啦，我哋係咪要回到1985年嘅模式咧？我覺得係，不過我哋要再有一個進化，嗰、那個只係台面見到嘅 deliverable， 即係話你見到我啲西九啲 friend 話啊，點解鄭永信連續幾個 WhatsApp group 都叫我 call 我去投票嘅咧？嗰、個行為本身係唔特別嘅 WhatsApp group 啫嘛。但係後邊點解呢個 WhatsApp group 會叫你呢？係有數據喺後邊嘅，而唔係上門家訪咧咁樣。咁所以我就話咧，前面嗰 part 我哋講咗啦，後邊就係 deliverable。我覺得單兵作戰咧，你要打敗大媽咧，係兩個層面嘅嘢。第一嗰、那個義工嘅喺公民社會政治和政策的普遍認識和論述能力的提升，我覺得這個很重 要。是的，為什麼要孤軍作戰？ 他有孤軍作戰，他要遇到挑機的人。 是的， 他遇到一些不是真挑機的人。劉小麗在佔領運動裏面最成功的，他在旺角整個小麗民主教室，大量藍絲阿伯就聽他在那裡 踢館， 踢館然後被他說服嘛，這個成為這個佔旺人士的傳奇來了，這個 是。 所以我就說呢，你不要先想住黃絲藍絲埋嚟一定挑機，我就不理他或者即係鬧翻佢轉頭，唔係，而係我哋有一套應對的方式。而我相信啊，我成日個理論就係咁嘅。有思考的就不會係藍絲嚟，即係等於呢個哲學家呢個 Pascal 所講的人是會有思考的蘆葦，就係咁嘅意思。佢好脆弱，但因為佢思考而成為堅強。不思考的人就人雲亦雲啦。阿周庸咁講，阿屈永賢咁講。泛民就因為拉布，所以就超支咁樣。但如果他有思考，他就不會信嘅。 係啊，佢肯傾咧，其實就已經是第一步 個勾嚟嘅。係 啦，冇錯啦，佢肯傾，然之後大家都係以理服人咧，咁最尾咧，其實好多時都係會令佢明咗啊，原來 是 咁嘅， 係啦。但係呢個即係話世態炎涼嘅節目係要全面喺地區開花。 是啊，正正好多就係話，唉，你喺個節目做得好啫，但係唔係個個都 係 睇噶嘛。 係啦，但係要令到姚松炎、劉世良複製1200個落去個社區，你話難唔難呢？其實我覺得一啲都唔難，只要都係要資訊科技協助，一啲基本嘅論述，可能係一啲 workshop， 佢掌握咗成個基本嘅論述，其實由應用喺長毛、黃浩銘到你到泛民都得嘅，我覺得有啲基本論述係咪？譬如對公共財政嘅睇法、對基建管理嘅睇法、對土地用途嘅睇法。就算任何遇到一個藍絲阿伯埋嚟，佢都嗰個有節有理咁答到佢。 係係， 我覺得呢個好緊要。 用今次財政預算案為例啊，其實由最初有人話應該全民派錢，跟住有啲人鬧，有啲人話即 係 民粹 反智， 然之後到好多即係專家學者啊評論員就開始做分析，就講點解係應該全民派錢，然之後慢慢就越嚟 越多人被說服。你睇到其實就係呢個過程。咁咧就係、是、 政黨都改變咧，有啲民主 黨係啦嚇。咁咧其實同我哋選舉一樣，就係話有一啲論述咧，可能最初嗱，譬如拉布咁，就係已經俾人哋即係誤導到咧。你完全係聽咗呢兩個字咧，你都唔理係。 唔係，但係你我覺得成日都咁講，我喺政府做咧好簡單，你要準備條 lie to take。 係 呢條 lie to take 唔係淨係你講嘅，而你嘅義工咧，人人都識講嘅， 咁樣可以傳到落去。 譬如一埋位，對方出就係插眼，咁你就識得咁樣擋啦。跟住對方打喉嚨，咁你就識得點擋啦，咁樣擋啦，咁啊。如果打下音又點咧？咁好啦，即係呢啲基本功，我成日都覺得嗱，你以為係學一套技巧，我覺得唔係。 亦都係提升一個公民嘅意識。 係啦，係啦，佢其實佢都認識咗。 佢喺個過程裏邊，佢提升咗公民嘅意識嘅。 係冇錯。 佢慢慢會蜕變成為一個社區嘅意見領袖。 係啦。 或者佢嘅圈子裏邊嘅意見領袖。 係係。 咁佢就更加大嘅信心去公開演講嗌咪。係。好多人有個 hiccup， 即係話我點解唔敢揸住個咪講嘢咧？咁其實係一個心理障礙。 係。 當佢有自信心嗰陣時候，就冇問題㗎啦。我覺得 經過訓練嘅啫。 係啦，所有嘅嘢都係一個知識嘅增長嚟，同埋一個 learning curve。 係啊係啊，佢哋自己都有得著嘅。嗱，但係我哋今次喺擺街站咧，其實我哋都睇到會遇到好多你未必有能力應付嘅情況，可能需要都係訓練嘅。譬如義工報翻嚟就係話。對家就亂咁插旗都得，但我哋咧就即刻要有投訴，食慣就埋你啦。 Lance 都講過呢個問題啊，係啊， 嗱咁 即刻要插添。 係啦，咁其實係咪真嘅咧？咁 嗱，我上次珠海迪助選咧，已經係同樣面對過呢啲問題。 係 啊，珠海迪啲助選義工咧，同你有咁個嗰個氣質相近啊，即係好多都係可能喺學校讀緊書啊，或者唔係話咁活躍於社區運動啊，可能核心嗰啲係。但外圍嗰啲未必係、 啊、 好啦，俾人投訴嗰個咁樣嘅帳幕就即刻要搬，即刻要拆就好驚，因為成日驚犯法。 係啊係啊， 跟住一 報乖乖仔， 跟住一報警差佬嚟一抄身份證又好驚，又唔敢再嗌咪啦，咁就靜咗喺度啦。佢就係想癱瘓你啫嘛。 係啊， 好啦，所以我就話第二個訓練，除咗我頭先講嘅政策與政治嘅論述之外咧，就係一啲嘅所謂基本嘅法律常識。 系 系系啦， 系啊，同埋点样应对？ 点样应对？ 系啦， 差佬嚟到投诉噪音，点样应对？ 系啦，警察系啦， 登记身份证有咩后果？ 系啦， 系嘛？ 咁而家又食环啦，又点样应对咧？ 最好啦，我哋喺小西湾咁啊，嗌咪个麦德正啦，工党，每一次差人嚟登记身份证啊，郭兆杰就自己怼出嚟。 系啊系啊系啊， 佢就唔会抄麦德正俾佢抄噶，就抄郭兆杰嘅啫，咁啊轮流俾佢抄咯，冇所谓啫。系嘛？ 咁啊，仲有一樣就係故意有一啲即係坊間叫做愛字頭啦嚇，就係、是、過嚟咧就講粗口啊，用個心口控你啊， 大媽 大媽係搞到個現場嘅氣氛咧，就係、是、好似有暴力咁樣啊，咁啊令到咧其實嗰啲市民咧就會覺得好滋。 嗱，我喺黃埔 A 咧就抗泳村有個方法對抗啲大媽嘅，就係、是、幫佢哋拍片。系啦，然后咧，跟住我哋就配合广播，就系话，如果系持呢个旅游证件入境工作嘅话，就会被入境处拘留，然后喺呢个罗湖嘅惩教所嗰度咧，就要住几晚嘅咁样。 系系。 咁其中一个大妈就话：我冇收钱啊！咁佢冇否认自己系深圳嚟嘅大妈，佢只系否认自己就系话我冇收钱啫，我冇喺呢度收钱。 系咯系咯，呢、這个真系几得人惊啊！即系喺国内系聘请。 哦，呢、這個喺佔中已經係㗎啦，佢包圍啊肥佬禮、蘋果日報嗰啲已經係㗎啦。 咁但係今次個規模好厲害啊嘛。 咁咧就嗱，當日葉一堅點樣對付嗰啲包圍蘋果日報嘅大媽咧？咁又係你一埋去啲，即係如果叫你係香港人嘅保安員咧，佢就攞個空撞你，然後攣低又話你飛嚟嗰啲啊。即係香港大媽做唔到咁爛。 係啊係啊，做唔到 咁冇底線嘅。我覺得嗰啲咁爛嘅人咧，就唔係香港人嚟嘅。咁你個方法係咩咧？阿葉一堅好好笑嘅，佢走去重慶大廈招募咗幾個黑人。嗰啲其實唔係，大家都估計肥佬禮請海軍陸戰隊，佢就以為黑人嘅保安就等於美國嘅海軍陸戰隊嘅退役，即係以為美國領事館門口嗰啲。佢唔知道重慶大廈都有大量呢啲嘅，即係可以做保安員嘅非洲裔嘅人士。咁咧，你嗰啲大媽無論講乜咧，佢哋都唔明你講乜嘅。其實 啊，因為唔識聽， 咁就輕機啦，即係等於抗泳宣對住佢哋一樣啦。佢就抗泳宣講英文 ，really？咁佢就開輕機啦，即係完全唔識對答噶啦，已經係即係突然間斷路啊！咁所以咧就係有方法嘅，我覺得。 翻翻頭先嗰個入境條例嗰度，可能觀眾都有興趣。嗱，去係 違反逗留條件嘅，其實係唔可以做嘢噶嘛。 我當佢係旅行 唔得噶，嚟拍嘢收錢都唔得噶。其實藝術家你見過藝術家嚟香港做嘢都唔得噶。 咁但係如果佢聲稱佢話冇收錢咁樣，咁佢就 咁咪要靠傳媒揭發啦。呢個就去到第三部分。如果我唔中意參加助選工作，我可以做咩呢？我可以做廉潔選舉監察運動。我覺得係要發起呢樣嘢， 好啊， 去終止呢啲劣質嘅選舉文化喺內地人入侵香港。如果唔係嘅話，我話俾你聽，任何人選，包括李柱銘出翻嚟選都死。佢將會全天候我。同阿范國威助選嗰陣時候，佢就有一 team 人全天候招呼佢。 係啊，搞到個氣氛係 滋擾。 係啦， 目的係咩咧？令到你拉唔到票。 冇錯啦，你想做嘢做唔到。 係啊，呢啲係其實係 惡劣質選舉文化嚟嘅，其實 嗱選舉， 但政府係由得佢嘅， 係啊， 係完全唔執法嘅警察，係 啊係啊， 佢最重要咩咧？明明係佢滋擾嘅，佢就你息事寧人 啊，叫你唔好叫你走， 呢個咪即係林慧思當日喺旺角見到警察嗰啲法輪功嘅人俾人滋擾，俾清關會滋擾，佢睇唔過眼嘅事件咯。其實喺選舉裏邊。你啲義工每日都面對嘅， 就係啦，所以佢係 苦不堪言，我話俾你聽， 苦不堪言。所以即係好感謝義工團隊，即係咁艱難。 其實係苦不堪言嘅，你問我。 係啦，係啦，都頂落去。但係我諗我哋向前看咧，就要諗一套方法，亦都做好訓練。咁頭先你講到咧，嗰個選舉監察小組咧，其實仲有好多嘢可以做。 嗱，呢啲就你可以咩咧？我覺得，譬如有啲嘅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啊，我覺得好多，譬如 even 係基督教嘅組織啊。希望香港有廉潔選舉，我唔係理你乜嘢政見， 乜嘢政黨係啦， 而係香港要有一個廉潔公正嘅選舉，呢個係我哋核心價值。 係啦，係啦， 唔可以有人嘅選舉開支係無上限，唔可以係黑工，唔可以係黑幫 啊，同埋偷步宣傳啊之類啦。 係啦， 咁啊嗱，今次其實仲 同埋執法不公。 係啦，有咩由？ 食環已經係嘅，你問我 好明顯， 好明顯嘅係啊，一定係拆嘅，就係梗係非建制派嗰啲嘅。就算警察埋嚟一嗌 stop 個麥，一定係嗌咗你先嘅。 係啊， 對家係咁播到個分貝大過你咧，佢都唔理。 我喺黃埔 A 睇住嗰個警察，想叫建制派生細啲嘅， 佢唔睬佢， 有人投訴。哇，唔係啊！闹翻个警察住啊！ 喂， 几惨啊！真系惨。跟住嗰个警察哥哥系真系俾人喷到一面。即系我睇见到， 我唔会闹佢哋，我觉得佢哋系好可怜，你明唔明啊？系因为上层嘅指示令到佢哋，或者我唔知咩原因咧，我觉得系上层嘅指示嚟嘅，系令到佢哋喺现场俾傅振中嗰啲助选团喺度辱骂。然后咧调翻转咧，佢就走嚟同我哋讲：，唉，算啦，喂，大家唔好搞啦，我好难做。 系啊，系啊。 喂，即係有陣時候你作為香港人，你有同理心，所以我就唔好鬧佢哋。你面對警察嗰陣時咧，其實佢個心佢知道邊個係啱嘅喎。 係啊， 因為佢哋都係香港人嚟㗎嘛，佢點會唔知嗰班咁嘅爛鬼係咩人啫？ 佢除咗制服，其實都係同我哋一樣㗎嘛。 係啊，有陣時就係、是、即係有陣時隻眼開隻眼閉也好，乜都好咧。即係我成日覺得遊擊戰對正規軍。 嗯、 如果我可以單兵作戰嘅話，我隨時可以攞住個麥行開就可以嗌，我唔需要同你面對面，我可以轉去另外一個街口做， 係 咪先？ 係啱， 係嘛？你咪嚟圍我咯，即係我覺得一定係要咁嘅方式，而每一個人咧都係一個單兵作戰嘅一個咁樣嘅單位 啊。那個廉潔調查嗰度咧，其實仲有幾項包括今屆發現有人揸住一沓身份證派俾啲長者入去啦。 咪你個選區咯，土瓜灣 係啦係啦， 嗰三個票站咯， 係啦，你諗下，跟住 上鄉道啊， 係咯， 係啦， 跟住就喺禁止拉票區裏邊就有拉票活動啦，亦都見到咧就係懷疑係比利時，即係你投完票出嚟登記你個名，我問佢登記做咩，佢就話哦，我哋係聯誼會登記，咁跟住亦都有一啲咧見到佢派利是， 咪就係嗰三個票站咯， 係咯， 全部都係土瓜環，我估係同一個團體承包咗嗰三個票站，而政府係置若罔聞。 嗱， 我覺得而家唔可能再靠，因為 DQ 你嘅又係佢，而你要佢執行廉潔選舉係冇可能，因為佢有取向㗎嘛。 冇錯，冇錯。 其實我都講到口水都乾，一個 fundamental 嘅認識大家要改變，呢、這個唔係公務員嘅體系，呢、這個係一個幹部嘅體系。 嗯。 幹部是有政治取向的公務員，不是港英英式的文官體系，因為 DQ 主任由他去判斷李周庭不擁護基本法的嘛，所以我就說，而他 DQ 完上一次陳浩天那個就升官咯， 是啊， 做了十幾年 Staff Gracie DQ 完之後兩年年半就升官咯，不用想了，我覺得再加上公務員學院推行的話，大家不用再想，我們要靠公民的力量，不只是助選，是要監察選舉，我覺得這個更加 fundamental， 更加基本的問題，我甚至擔心會步入南亞式的選舉，就是一箱箱選票預先印好運來，這個我自己最大的憂慮。你問我會不會有咁嘅人？我絕對，我唔係危言聳聽。 嗯， 我係絕對係會相信香港會步入南亞式嘅選舉。 係， 係嘛？ 其實都唔使，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其實都唔使啊，佢只要做啲謠言話你投邊個係會被監察咧，咁已經玩完 了。係啊，我知道你投邊個，咁已經玩完了。或者你投邊個嗰個人會被 DQ 嘅。係 啊， 而家已經會用緊啦，下一輪選舉一定會用添。你投長毛嘛？長毛之後會被 DQ 噶，你投唔投啊？一定會用。所以我就係話咧，我相信好多人都未意識到嗰個我哋面對緊嘅係一個乜嘢選舉嘅形勢。 嗯、 我睇到表象嘅嘢，係嘛一啲好核突嘅 poster， 或者 banner， 那個是表象的東西。我覺得下面裏面我們面對的敵人，我們都不去分析的敵人是什麼，然後只是插自己人。所以我就說我們首先第一步我們要分析對家，然後對家的長處我們要學習。 是是， 我們不是只是在自己的圍爐取暖那裡，一定要回到80年代那種的競選模式。 是是， 對家已經走了很遠了，真的。 是是， 好了，到單兵作戰最後尾是什麼呢？就是說一些技巧的訓練，譬如除了派傳單之外， home visit， home visit 是要科學化，即是洗樓是要科學化的，真的。現在不需要說還帶張表去，可能一個手機一個 apps已經可以做到，將那個的數據即時輸入，即是單兵作戰就是這樣，每一個人有個手機 download 個 apps， 那個 apps 就即刻可以呢是將駁到那個電腦的，其實 是 即時可以將每一棟樓洗樓的反應大家即時看到，然後就算你選完下一次我去選，我都可以看到這個 data。 這個就是積累，這個所有的智慧都是靠數據的積累來的，現在就不是，現在斷了。其 實所以就要有一個common platform， 即是大家共用的平台。 我覺得也是破除現在政黨的問題。我相信希望泛民在檢討裡面可以嘗試 explore 這個方向，因為我覺得已經不是個別政黨說我給了資料你用，不是我蝕底，因為到時在比例代表制下面大家都競逐的嘛，這樣。我相信這些是人之常情，即是所謂各自的利益打算。但現在有一個，如果是跨平台，包括民主動力也好，包括民陣也好，包括其他跨泛民的政黨的組織也好，甚至不是的話自己發起，我覺得。我覺得一個叫逆權港人， 是 不是逆權公民，真的是逆權港人。你要將那個黨國機器那種的獨裁威權體制將它反轉嘛。 是啊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公民運動來的， rather 定是一個政黨活動來的。 所以其實呢我是要呼籲就是說不要等有選舉才賣位， 你拿不到數據。 是啦是啦，其實是平日要做的這些、 yes。 平日要做，就是平日已經是一路在民生就已經是關注政治，亦都是準備下一次的選舉。其實大家看到的嘛，有兩席補選又嚟緊，2019區議會選舉、2020立法會換屆選舉，跟住來又有特首選委選舉、特首選舉。你看到八庭每年都一定有一場選戰的嘛，所以其實應該是咧，公民社會是已經開始有平台，又開始收集數據，然之後有人做分析，亦都開始做定。其實就不一定叫做地區工作的， 不是你很簡單，我就說譬如梁啟智這樣，他一樣可以做到這些數據的東西。 是啊是啊是啊， 是不是你問我，其實在這裡裡面，即是我們的圈子裡面是有這些人才，我們現在要將它組織起上，由上到下，有些人是適合做前線的工作，有些人可能適合做幕後的工作，有些人可能適合做 master planning。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絕對需要，因為對家已經整合了成一個系統了， 是的， 不是工聯會、民建聯，你問鄧家彪、 是 陳家培，其實他掛哪個組織出選是沒有意思的，沒所謂 的。 以前就是陳婉嫻工聯會，大家知道的，因為他是工聯會出身，培育出來，現在不是，我就會根據數據，我掛哪個出選，今次是新民黨在香港度，跟住我知道我工聯會在新東是不行的，我就掛民建聯，鄧家彪就轉咯，有乜所謂啊？對佢嚟講，個政黨根本就係個殼，係借殼上市。而家係 唔係？但係即係尋日都同范國威有討論呢一個問題咧。其實個睇法都值得參考嘅，就係話，因為香港冇所謂執政黨嘅制度嘛。咁咧，而家嘅局限咧，因為有功能組別嘛，似乎咧短期內咧民主派都難以執政噶嘛。咁所以就出現就係話，投建制咧，咁佢就會係同政府同一陣營，所以佢哋就話：啊，我唔介意你係邊一個啊，民建聯定話乜嘢組織啦，總之我都係投派別。但去到民主派咧，我哋嘅選民咧就唔投派別嘅喎， 投政治光譜裏邊。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因為佢唔會覺得就係話：誒，我其實成個民主派，我投民主派唔怕啦，邊個人最尾都係成個派別去執政，因為我哋冇呢一個咁樣的政治空間嘛，所以我們的選民就說，欸，那我其實是在看那個參選人和他背後那個政黨的政治 啱唔啱我咋咁樣？ 嗱，我覺得呢個係牽涉到泛民自己嘅一個嘅反思，我覺得 係係， 即係你要泛民，你要整合成為一個咩咧？就係、是、既有多元又一體嘅一個咁樣嘅陣線，係 啊， 一個咁嘅聯合陣線。咁你就要諗啦，究竟呢個聯合陣線裏邊嗰個 common factors 共同嘅政綱係啲乜嘢？ 嗯， 嗱，呢個喺歐洲嘅選舉裏邊，我見到一個趨勢嘅， 嗯， 譬如啱啱結束嘅意大利選舉。其實最大單一的組織就是呢個叫做五星運動 Five Star Movement， 是由一個即係意大利曾志偉做領導的喜劇演員，不是政客，主打政綱是反貪。嗱，你睇到嘅呢種嘅係一種所謂的反精英， 係 開始草根抬頭 上嚟， 因為個媒體的改變，我哋要把握呢個轉變，泛民不可以再係用一種很建制精英，我覺得係嗰種心態去論述政治，要入屋。一定要是，因為你看到歐洲那個，譬如西班牙的 Podemos 等等這些運動，其實都是一樣的，包括希臘的一個左翼民粹等等，全部呢都是要所謂不要離地，就是這樣的原因，你是要超越了那套的論述方式，第一樣東西，即是人家一聽到都厭了，真的，你明白嗎？你要將它濃縮、簡化、精簡化、道德化，好變成一些的很容易去 rebuttal， 譬如拉布是乜嘢，我哋嘅愿景是乜嘢，系嘛？呢啲嘢我都是 common， 系 即系共同政纲，共同纲领下边点样实践，大家唔同嘅方式，咁变咗就可以去到你嗰个问题啦，投派别唔投个人啦， 系啦系啦，因为如果咧 DQ 恒常化咧，每次都出现咁样大规模，咁我就。 咁就大鑊啦！ 必須要民主派團結啊嘛， 同埋我點可能一個候選人可以 個光譜食曬咁多光譜？ 係由啊梁天琦去到民協啊， 係咯係咯，即係實際呢個難度係今次係好清楚見到啊嘛， 唔公道啊！你問我咁樣要求個候選人，范國威梗係攞唔到梁天琦啲票啦， 係 嘛？ 咁係咯嗱，所以點樣說服選民就係話，其實喺呢一種講緊對決嘅情況咧，你就要投派別噶啦，因為你唔投派別，其實最尾咧。是剛才神良你講我們的共同的願景呢就不能出現嘛，所以你是為了個共同願景，所以你就投派別，這樣才能夠守住這一席。 譬如你看 Donald Trump， 很多人笑他， 是 昨天炒了這個國務卿了，突然間大家都笑他這個傻佬白痴，好像國務卿開會在白宮開會說他是白痴嘛， 是啊，鬧過 一次結果被他炒了，是但是為什麼 Donald Trump 你看到呢，雖然他這麼多奇古怪行為，但他在美國的支持度都不低，仍然是一路是不會好像說選完之後 沒插水， 急速插水，因為我覺得他就掌握到一種新時代的民粹式的政治溝通，他宣布蒂勒森離職是在 Twitter 那裡說即係你明唔明啊？呢個係一個啟示嚟嘅，其實係即係話嗰個政治溝通嘅方式，嗰套溝通嘅方法，全部都進入一個範式轉移。所以你仲靠發新聞稿，一齊喺立法會召開聯合記者會等等呢啲咁嘅嘢，嗰個政治宣傳嘅方法係有問題，我覺得。而係你點樣用一啲所謂嘅即係重新去改變個論述嘅方式咧，令到成個泛民俾人覺得係一盤散沙咧？是起碼你一個聯合陣線，聯合陣線下面是有不同的派別， 是的是的， 這樣去競選， 是的， 所以你才可以踢到五人足球和十一人足球， 是啊，不同場不同龍門， 因為十一人的時候就要真的講組織的了， 是啊是啊， 是不是五人還可以各自為戰，一個扭你五個， 是啊是啊是啊， 但是現在不行了，那怎麼辦呢？所以我就說呢，這個是更加一個即根本性的問題，我覺得，而亦都是呢，如果做到的話呢，我覺得亦都會令到願意更加多的支持泛民的人重新投入翻個選舉，我相信有些人是叫做政治疲勞症， 哦， 呢幾年 是 真係嘅， 過度 由雨傘運動之後到而家，一路冇停過，真係。喂，大佬，你想想，我想起跟住就嚟補選，長毛去選，我真係頭痛啦。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又唔可以。即係見到咁嘅情況唔幫，但係你又會覺得啊、哎、又嚟啦咁。所以我就話呢種嘅過度疲累症係咩咧？就係、是、共產黨就最好啦，因為一個獨裁嘅政權咧，最好就係你冷漠，然後咧你跟住願意接受呢個現狀，然後做一個順民啊嘛。 係啦，係啦， 係嘛？ 咁、就係威權啊， 威權統治其實最終就係咁啊嘛。我哋冇將來噶啦，反抗都冇意義噶啦，投票都冇用噶啦，射落海啦。當呢種咁嘅思想一路擴大嗰陣時咧、正正就係助長咗鄭永信、鄧家彪佢哋可以為所欲為嘅。 咁但係呢個又係事實啊嘛，那個現實係咁樣。 個事實你要改變係咩咧？你要俾人俾泛民嘅支持你睇到個願景。個願景唔一定係話我今日出嚟遊行，聽日可以改變。我相信好多人都冇咁嘅要求，有咁嘅要求嗰啲人係唔成熟嘅，我覺得係。咁你好啦，長期抗爭都好，你要講到個論述出嚟。其實我哋 end game 係點咧？係咪除咗雙普選仲有乜嘢咧？係咪你個財富分配嘅論述係點咧？嗱，我唔去到話個税制應該點啊，但係你一啲好基本嘅嘢願景，我覺得係你要慢慢慢慢一路去團結更加多嘅人。包括在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我成日提倡一種在地區執政的一種的願景。點解咧？就是區議會今次的財政預算案再俾多8億落去啦，地區的建設工程。即係話你喺地區執政，喂，每區1億搞活動，8億搞工程。我是一個小政府嚟嘅喎。 係啊，係啊，係啊。 咁點解我唔培育阿徐子健喺東區區議會執政咧？ 係，但係而家區議會選舉。的困局就是既是找不到足夠的參選人，所以呢建制派有200多席是自動當選的。 是的，風雲戰士要成功，我們第一仗我們剛才所說的所有規劃真的付諸實行，就是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補選，當然是練兵 是要做，但是真正大規模作戰呢，首先可不可以物色得到在這個過程裡面願意去投入選舉的人。 是 的，如果你叫我去選，我又要出錢，乜嘢 support 都冇，我更加對個制度系統冇信心，對泛民嗰個競選系統冇信心。就算我係一個 capable 嘅人，我都唔會去選咯。 好多好多障礙啦，年輕人就會覺得， 即係好似你咁望居嘅，真係好少我。即係呢個係因果關係，你明？但如果你話喂得風雲戰士裏面，我而家有500個選舉嘅戰士，唔係參選嘅，係助選嘅。 哦， 嗱咁就好唔同噃。即係話。我不是全線出擊的嘛，譬如我專找那些建制派自動當選了三屆，那些是最危 的對家 的， 我就投入了資源下去，我們根據我們的數據，我們說什麼，我們要重點額外擊潰，例如郭必爭，例如鍾樹根這類的，那就投入下去打一場漂亮的勝仗，讓他連敗幾個大佬。 但是今次補選就看到呢，其實有很多基層長者的地區呢，他是要你真的每天在區裏面在個生活細節上幫到他呢，他才會投你。 所以 這個是很區議會 的區選呢，今天要開始。 是啦，沒錯啦，沒錯啦。 你沒有的話，到時那三個月才空降下去呢，是不行的，真的。 是啊，是啊。 所以我就說，即大家都根本沒有時間呢再去埋怨什麼，其實。嚟緊已經嗰、那個，即、就、係、是、大家睇到嗰個長長硬仗已經嚟緊，仲要係比過往嗰個遊戲玩法係完全唔同嘅。而家呢種玩法就係國家隊落場啊，大佬啊，我哋香港代表隊對中國國家隊啊，以前就係廣東省隊啊，最多都係，而家唔係省港杯，省港杯都有機會贏 啊 嘛。 喂， 大佬，而家對中國國家隊，大佬仲要黑哨， 係啊，仲要黑哨， 咁咪點搞啊？咁所以。要練兵咯， 即係你頭先都有好多提議係嘛，包括大數據平台啦，開始做一啲有科學分析嘅民調或者配對係嘛，咁仲有就係監察選舉嘅小組，係啊，咁呢啲其實全部都而家可以開始喎。 嗱，我覺得監察選舉咧，我都會即係希望大家都認識嘅，就有啲譬如以往做開嘅，譬如天主教政委佢會監察立法會議員嘅表現啊等等。其實我覺得而家監察選舉咧，喺韓國獨裁政府嘅年代都有嘅。呢個好重要嘅，包括菲律賓啊呢啲國家咧，即係貪污盛行嘅國家裏邊，你要 assume 香港係咁樣啊。 係啦， 以往我哋覺得個選舉主任係廉潔㗎嘛。 係啦， 我覺得 DQ 事件已經講得好清楚。 係 啊，係啊，係唔會啊，其實係。咁所以你唔做，即係助長緊鄭永信。陳家沛或者輸了的陳家沛和邊個彪哥就即係下一 round 就贏㗎啦，補選就贏㗎啦。我話俾你聽，小麗就算不用 DQ 再參選，小麗長毛必輸。你問我， 因為就是打假波嘛， 一來黑哨，二來是咩咧？這個對家就可以請美斯嚟踢， 係咯係咯， 係冇上限 嘅，公平嘅。 然後我哋咧踢嚟踢去都係得個陳少琪，有鬼用啊？係嘛？ 係啊，所以 你輸硬啊，其實根本係。 所以在2019的區議會選舉，我們可能要馬上要有一些具有實力的平台，然後有心人呢，其實譬如我今次這樣，我很感謝有很多義工， 咁當然我哋即係可能臨時臨急埋班，亦都我做得溝通啊嗰啲決策唔好啦。咁但係我就覺得，既然大家有心有力咧，可以就繼續留喺一個平台嗰度咧，我哋為2019去準備。 我成日都覺得係做一個旁觀而不就手嘅香港人。 係， 每一個人都未必好似你咁願意投身去一個即係而家咁惡劣嘅政治環境。但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做一個旁觀而不就手，即係話雖然我有工翻，我有學翻，或者我退休人士我要乜都好啦，我要去旅行都好，但我當我仍然可以撥出我自己二十分之一嘅時間，去。希望在香港的公民社會做些事的時候，我都可以有一個平台，或者有一班志同道合的同路人。我經常覺得這個最重要，同路人的意思就是就算我們有二十種分歧都好，只要我們的目標是一致，其實那些分歧全部可以放低。 沒錯，因為區選那裡，當我邀請有新朋友去參加區選，他經常問就是說，那有沒有人幫我？ 是的，就算我叫我 Nancy 選，喂，我說你去選，跟何君堯對選，他都會問喂，我一條友就係人， 所以如果我已經有個平台話，其實有一班人係會幫我哋噶啦， 唔係咁唔同埋，甚至佢參與啊，你明唔明？係，佢參與咗呢個咁樣嘅一個公民運動嘅過程，我覺得就係逆權公民嘅運動。 冇錯， 你睇逆權公民嗰套戲好簡單，由記者到檢控官，到法醫，到獄卒，到一個大學生，每一個人佢哋唔係英雄，但係佢做足自己本分，我要個真相，守住自己嘅崗位。其實我哋要嘅香港人就係要咁樣， 冇錯冇錯。 我唔要你去反共抗共咩光復乜都唔使。 係 過去係令到好多人好即係好抗拒政治就係咁， 亦都驚啦。 係啦，但係我哋要翻返去就係咩咧？就係作為一個公民，係係嘛？唔一定係投入選舉噶。譬如社區有不公義嘅嘢，我可唔可以即刻就去個社區嗰度去拍片也好，向居民發起居民運動也好，包括我個法團受到侵害，我嘅。大廈維修被人圍標，搞到我要俾300,000嗰陣時候，咁點咧？我要去參選軍益啦，咁我要點咧？係咪嗱？你見到莊榮輝係一個例子嚟㗎，佢咪就喺公民社會裏邊去做呢啲咁樣嘅一啲組織，去幫助其他人去參加法團咯。 冇錯， 佢唔係一個英雄，但係佢係做咗好多呢啲 groundwork 嘅嘢。好啦，結果伍海欣喺補選裏邊係贏到，係咁樣走出嚟嘅。我成日覺得我哋要做翻呢啲嘢，唔好再係即係靠咩咧？即係喺個社交媒體裏邊去，即係做先知或者做英雄，或者即係自我感覺良好。 係啊， 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係啦，係一個行動嘅一個綱領。咁我覺得就其實姚松炎可以做一樣嘢，其實我哋可以用我哋呢個節目咧做首先第一步，就係 call 啲人，如果有興趣，大家傾。 係啊，冇錯冇錯。 係啊，大家傾傾，大家去傾可以點樣，同埋 會先 聚焦邊啲嘢。同埋點樣好似滾雪球咁樣滾出去？ 係， 我覺得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係啊，開 真 係嘅，開咗步。 當年中國嘅共產黨運動其實都係幾條一個讀書會開始嘅啫嘛。 係係， 係嘛？李大超啊、陳獨秀啊嗰啲，咁所以我覺得咧，係千祈唔好諗就係話，冇 Q 用啊！你咁細影響唔到。如果咁樣諗嘅話咧，我覺得咩都唔會做嘅。 係。 咁然後咧就可以有一啲嘅基本嘅固定嘅聚會，我覺得。 嗯嗯 每次有一個主題嘅， 係啊，大家都有分享有成果。 係啦，傾一啲嘢，面對面傾嘅，唔係喺個互聯網嗰度你鬧我，我鬧你嘅，係面對面傾嘅。我覺得成日面對面係可以免除好多好多嘅呢啲咁嘅誤會嘅。 同埋希望咁樣傾完之後有 deliverable 啫嘛，即係有實質 有行動， 行動 有 action plan 係啦，或者有啲成果咁樣。 我覺得呢個係唔係政黨，亦都唔屬於一個所謂 political movement， 我覺得係一個所謂公民社會嘅運動。 係，冇錯冇錯。 係。亦都唔係 for 個別邊一個人，唔好跌落去嗰種派系之爭裏邊。係， 好。 而係我覺得總之就係逆權， 冇 錯，係面對威權政府裏邊咧，係企喺公民社會呢一邊嘅人，我哋都會支持嘅。我覺得咁樣就解除咗最多嘅矛盾啦。其實 咁啊，呼籲城寨嘅觀眾啊， 我哋就 可以報名。 係啦，我哋就會咩咧？就會有個即係。定咗個日子，然後咧，我哋夾咗時間嘅話，我哋喺呢度咧就同大家做一個短期裏邊咧，我覺得好快嘅會，就係、是、大家嚟去參與一個討論。 係啊， 嗱，記住唔係再望翻轉頭，而係望翻向前。 係係 係啦，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咧，即、就、係、是、令到大家覺得民主派仍然係有一個希望。我成日覺得嗰、那個當所有人都覺得絕望嗰陣時咧，民主派就係佢死亡之日嚟嘅。 唔好重整旗鼓。 系啊，呢、這個我覺得好緊要，即係話嗰個 嗰個嘅鬥志啊， 係 就係你點輸都好，唔可以輸咗自己嘅鬥志。 冇錯冇錯， 呢樣嘢我覺得無論對你嘅助選團又好，即係你都要鼓勵下佢哋。 啱啱啱，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見到佢哋其實好多係即係好 nice 嘅人嚟嘅， 係係， 亦都好即係好好單純嘅人嚟嘅，我覺得係，即係唔係我哋過去嗰啲黨工啊，經常喺社區。 哦，唔係啊，好多係第一次參與做義工嘅， 嗰種嘅，即係我哋呢啲就滑曬牙啦，你走嚟鬧我十句，我都唔驚你啦。柯創盛落嚟，我就叫佢交代假學歷啦，我唔會驚。但係有好多人，我諗佢都會有啲創傷嚟。 係啊， 今次嘅選舉，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有機會你都可以，譬如我哋有聚會叫埋佢哋， 好， 我覺得係都可以，因為睇到其實我哋嘅同路人咧， 係啊， 係有支持嘅，其實嚇咁啊，今集嘅講咗本來。想講話林生維都唔得閒講啲，其實呢單嘢真係好憤怒嘅。其實我都係有機會要再講一講，就係呢種咁樣嘅。我諗即係我哋要講，即係一啲嘅重要嘅題目咧。呢啲都係一啲嘅，即係大家感到即係氣憤嘅嘢嚟。 啊，同埋裏邊有好多技術位係需要同大家做分析嘅。 係啦， 係啊， 咁所以咧就我哋下個禮拜啦，可能 好 係啦，就講呢啲咁樣嘅所謂先破壞後保育或者地產商同生態收地農地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冇錯， 好，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